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21集，几个大人快步进来，彭林和齐高荣一进门见到病床上的云剑威，都自动把旁边的齐峰忽略。彭林几步上前， 你还说微微好了，这哪里好了？瘦成这样，身上皮肤也没好。 彭林心疼坏了，捉着云剑威的手直揉搓。 这病能治好吗？微微啊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？都怪这台风天，怡和叔啊这么晚才来看你。 云建威心虚的要命，掩饰性的假装摸鼻子挡住自己湿红的嘴。 没不舒服了，姨，我都好了，你别担心。 他问起彭林的腿，彭林在家休养了几个月，已能如常走路干活，夫妻俩眼见小孩确实没事，这才真松了口气。彭林握着云建威的手问来问去，却从进病房门起一句话都没和齐峰说过。云建威忍不住看一眼齐峰，齐峰倒像是习惯了，只安静坐在一旁不说话。 这几天多亏阿峰照顾微微，让我省了好多心。 做哥哥应该的。 我订了家餐厅，等会儿一起吃个饭。 我也要去。 你去什么呀？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吗？ 云建威嘿嘿笑，他没有真想去，只是看他彭姨和齐峰之间有点僵，想活跃下气氛，虽然这归根到底要追溯到他的身上。云建威很头疼，他要怎么跟彭姨和齐叔开这个口呢？病房门口又传来一阵高跟鞋的脚步声，万竹香匆匆走进来，手里提着食盒，其他人见到他时都不约而同静了下来。彭林主动和他打招呼，万竹香也客气笑笑。他在狱里待了太久，出来后又立刻投身事业，即使往日因云洪州的关系他们有所来往，如今也淡了。比起大人之间，琪琪如今与他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，琪琪是难得能与万竹香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激进一致的晚辈，他们之间还更亲近些。 中午一起吃个饭吗？ 我下午就要去深圳，我给微微买了饭，你们去吃吧，我在病房陪着。 一行人走了，病房里只剩母子二人。万竹香拿出食盒打开，一股浓郁的香味飘出，食盒竟然是妙品斋的五香蒸鱼、妙品豆腐、石蔬菜、鱼香茄子、水晶虾，一层一层垒着。最底下的是软糯的白米饭，还有一罐浓白的乌鸡汤。妙品斋的吃食不是不能外带的吗？云建威懒得管那么多了，他特喜欢吃妙品斋的蒸鱼和水晶虾，拿起筷子就埋头吃。万竹香拿筷子帮他去鸡骨。云建威莫名看着他的动作，万竹香剥得挺认真，但完全没有手法，不怪他，从前这向来是云洪州的活。眼见一只乌鸡腿被剥得皮肉分离七零八落，云建威伸筷子把鸡腿夹进自己碗里。 我自己吃就行。 万竹香的表情看起来挺不甘心，他放下筷子，目光落在云建威衣领下的脖子。大病一场后的痕迹在淡去，年轻人的身体恢复很快，但万竹香心有余悸，自家小孩紧闭双眼，一身红斑，被匆匆送进重症监护室的场景让他夜夜睡不着觉。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被磨练得可以控制好情绪，可那一刻他只感到恐惧到快发狂。现在云建威痊愈了，万竹香仍未平静，他心情极为复杂。他从没想过自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，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家小孩在昏迷时意识混乱地哭着叫哥哥， 那个木讷的他从未放在心上的男孩齐峰。他看着他放下一切，专心致志地守在自己的孩子身边，帮他们跑完所有的住院手续，不是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就是坐在云建威的病床前，像一个沉默不语的石像，眼前的人沉睡多久他就等待多久。他看出来云洪洲一定知道，从前就是他们父子关系更好，他的前夫温柔体贴，最擅长与人交流。以前他不在乎去学习这种体贴，他认为这是一种优柔寡断，但现实告诉他，他的自我已让他几乎失去一切。等云建威吃完饭，万竹香才开口：“ 味道如何？” 云建威点头表示肯定。万竹香把食盒收拾好，自家小孩胃口小，只吃了不到一半，他无所谓浪费，随手把食盒放到一边。 妈妈下午就走了，要一周以后才回临安。 万竹想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。 我们可以聊聊吗？ 你想聊什么？ 万竹香都不敢问得太直接，怕他儿子又要闹脾气，他只能想办法拐着弯先起头。 阿峰，一没留神他都长这么大了还这么优秀，长得也帅气，他谈恋爱了吗？ 谈了。 云建威不和他妈绕弯。 和我？ 万竹香深呼吸，云建威倒是挺平常的样子望着他。 原来我爸还没和你说啊，我一直喜欢我哥，喜欢好多年了，最近才知道。 万竹香虽做了心理建设，在当面听到这话时仍感到巨大冲击。他扶额冷静了会儿。 你说你喜欢阿峰好多年了？ 嗯。 万竹香静静坐着，他真的脾气变好了，至少在自己面前云建威这样想着。照十年前，他能立马冷下脸气势汹汹地去找齐峰算账。 是因为我的缺位吗？ 万竹香尽力平静地问。 是因为你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母爱，所以你没能走上正轨。 云建威感到非常稀奇，他妈妈竟然开始剖析自己和别人了。看来就算是大人也是会长大的，虽然这个思考方向真的很奇特。 就算我没有得到应有的母爱，这和我的性取向也没有关系啊。 鉴于母亲的主动交流意愿，云建威也耐下心解释。 你的确在我的人生中缺位了很多年，但我并不缺爱，我得到的教育方式也完全健康。再说了，什么叫没能走上正轨？我是哪里长歪了吗？我性格有什么缺陷啊？我还很努力地考上了 S 大，出国交换的名额都是我自己跑了几个月才争取来的。我是荒废学业了，还是自我放弃了？ 都不是，宝贝，你很优秀，妈妈也从来没有想过你会考上 S 大，我为你骄傲。 我还是奔着我哥考上的 S 大呢，你总不能说齐峰不优秀吧？ 万竹香真说不出，若不是因为对齐峰知根知底，又知道这孩子有多优秀，无论万竹香还是云洪洲都做不到像此刻这样的冷静程度。